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要求解释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的法律根据，而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17号被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正式文件 A71672S2016-1042 号予以分发。